虽然数量上不算多，但是每一首都是主打歌，比如这一首《雪人》。是刘天健写给王力宏和范晓萱的一首 K 歌里的经典，叫做《曲人》。我们有的时候对于歌手他的成名经历可以如数家珍，但是对于像刘天健这样的音乐幕后人却缺乏应有的关

伤都不感觉疼。

这张专辑成为了熊天平生命当中重要的分水岭，他苦熬了8年，从被拒之门外到成为唱片界最受瞩目的冠军唱作王。在刘天健作曲生涯的28首歌里面，有一个人占到了4首，他叫许茹芸。那时候刘天健正在担任上华音院的音乐总监，而许茹芸说，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，刘天健和他在录音室里度过了生命当中最难忘的4天时间，因为作为他招牌式的云式唱腔，便是在这张专辑和刘天健的磨合中诞生。我依然爱你，作曲人刘天健。